换个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

时候流眼泪。有人问我是与非啊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最近的未来，请着我。 直面浪迹，我更要眼神翻云，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前进，爱我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，也要共振风景，对齐接近，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， 在梦中。

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Thank you.

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ing like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。